将笑容拉着你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守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心里那道忧伤的夜。 自归住谁家小姐，琴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擦破所有铁鞋，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魏晨当年的《少年游》，这也是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合集当中的一首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1993年的电影《东方三侠》的普通话版本的主题歌，这首歌是由娃娃带来的《春之祭》。东方三侠是杜琪峰导演，梅艳芳、张曼玉还有杨紫琼来主演的一个武侠奇幻电影。当中这首主题歌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和编曲，普通话和粤语的词呢都是由林夕来完成，而普通话呢是由娃娃来演唱这首《春之祭》，而梅艳芳则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 是的，猎人终于展开了追逐与奔驰的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1997年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而接下来是1992年苏有朋单飞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由郑华娟作词作曲，叫做我只要你爱我。 把回忆唱的歌都为你唱一遍，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要你爱我，当阳光照耀大地哦，朋友那么多，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要你爱我，痛苦快乐和伤心我们一起度过，唱一遍，把你写来的信都深藏在我心，世界上的事不用急着去了解，时间像小船会载我们去远方，他们说这样的梦想太简单不实际，可是我们手牵手誓言不放弃，他们说这样的爱太幼稚多阻碍，可是只有你了解我伤痛永远不走开，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要你爱我，当 这是苏有朋的我只要你爱我，而接下来是2004年梁静茹的燕尾蝶专辑当中的宁夏。这首歌词曲创作是李正帆，当年呢2002年李正帆来到了宁夏的偏远山区，看到了当地人尤其是小朋友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生活过得极其艰难，于是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充满爱意充满了温情的宁夏。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消息。2017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系列主题活动10号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开幕，圆明园井中之井如园遗址整体布局首次被揭开，嘉靖皇帝御笔石刻等近千件文物被发现。据悉，中国于2005年决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从今天起文化遗产日正式更名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日报消息，志愿服务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研讨及培训会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上发布了首个中国志愿服务经济价值测度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北京志愿服务的经济价值相当于北京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0.51%， 接近北京第一产业增加值。如果简单换算，普通志愿服务的工时工资按2015年北京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工时工资即每小时计算24.7元，专业志愿服务的工时工资按每小时计算60.5元，得出2015年北京志愿服务总的经济价值为116.52亿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首很深情的歌曲来自辛晓琪1994年《味道》专辑当中的《走过》。而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期要听到的是1992年成龙的第一次专辑当中的一首《感受》。这首歌的词曲方面是来自可能资深的乐迷听过的一个音乐人的名字刚泽斌。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天眼看着你消失尽头，你的名字始终叫不出口，街上的人群拥挤依旧，孤独的心情你能否感受？昨夜的你依然温柔，你甜甜耳语仍然回荡四周，不过是又一个月落，心情的难过我如何解脱？人说爱情故事分分合合，难受，可是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人说情到深处无缘，又不必强求，可是换成你，你真的看破。风声在耳后呼啸过，想你的念头速度可以飙落，所有的情绪让夜承受，今夜的街头有一个人游，心在变化，